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回到最後一節的我們這個彌敦道證交所今晚的再拿一張 graphic 出來看看今晚標題是什麼。今晚標題就是庚子復辟，林立會會不會再來過呢？啊，這個殭屍會不會在23年前，啊，即是22年前在墳墓裡面現在突然之間爬上來，啊，我們研究就是，即節目裡面說，就是我哋全部人都係食人間煙火，我哋有理想之餘，有願景之餘，我哋都要唔能夠脱離呢個實際，唔能夠離地嘅，唔能夠做堅離地嘅。咁城寨係好需要你哋嘅支持，包括咧嗱，我哋嗰，那個轉數快一個 number 咧叫6809941，你知啊，買咁大 mon 都即係冇錢啊，大佬，我要咁樣睇，如果 mon 大啲啊，站個陽就唔使咁出嚟啦嚇，6809941，6809941。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寫支票過嚟咧，抬頭寫啲乜嘢啦，件顯示一下啦，我哋嘅地址喺邊度啦，咁就喺整個節目裏面都會不停咁係 show 出嚟噶啦。咁最重要就係一樣嘢咧，就係 Patreon 啦。Patreon 有好多好處噶，講過唔再講，但你哋要上 Patreon， 每個月唔係好多錢嘅啫。你哋喺外國住呢啲係可能呢個數量好少，但係咧係可以帶俾你好多方便。在方便之餘，你也可以令到我們城寨，令到彌敦道證交所繼續支持下去。 啊，起碼唔使一站過洋喺即係買餸嘅時候啊，即係即係乜都要 second thought 啦，要三思啦，係咪先？買都買多買多樣餸嚟食都得唔得啊？係咪先？你都唔想我營養不良係嘛？想我有錢交電費係嘛？有錢交下電話費啊嘛？咁你哋要努力啊，知唔知啊？OK， 同埋除咗捐錢之外，想上 Patreon 之外 ，CLS 啦、comment 啦、like 啦，同埋呢個 subscribe 啊，同埋 share 我哋嘅節目，因為個好重要嘅呢樣，你只係即係所謂舉手之勞，按一按去 share 嘅自己啫。喺 Facebook 好，喺 YouTube 好 ，makes a difference。好，阿教授，我又問一問啦，頭先嘅問題嚇，我哋講復辟，復辟即係話走翻去個舊制度， 嗯， 將23年前，即係其實就24年前嗰個1996年10月嗰個林立會嚇喺地下棺材嗰度夠掹翻上嚟，掹走去，而家嗰啲殭屍出嚟跳啦。唉，我想問，我總辭喺個而家越嚟越多人傾向去思考呢個選擇。 嗯， 但總辭咧，亦都有樣嘢，儘管佢可以帶嚟好大嘅 impact， 嗯， 對特區政府、對中共，令到佢三思，或者佢做啲方法係收回成命。當然呢，這個可能係好大嘅幻想，嗯，但要努力啦。不過總辭嘅效果就大家一齊冇得撈，冇得 do。 嗯， 無論點都好，我哋係要支援，嗯，啊！我哋要即係點講啊 ？means 去生活嘅，嗯，OK， 我哋咁總辭會唔會係一個實在太殘忍嘅現實咧？因為好多人係要靠佢去做，有啲嘢個個唔知薪水都好，整張標語啊，或者整張易拉架都要錢買㗎，係咪先？開個 office 都要商呢，這個你要整個 WiFi 喺度啊嘛，你要上台噶嘛， 即係我咁睇咯，即係而家嗰18位即係泛民主派議員咧，我覺得即係佢哋能夠即係產生嘅經濟效果咧，其實已經好細噶啦，已經，因為而家好多民間團體啊、基層組織啦，佢哋有佢自己嘅方法去令到他們可以生存到， 嗯， 即我覺得那種創造性和靈活性其實是很大的，即你反而那些藍絲連出來示威都要阿爺給錢的嘛， 有幾百皮再加飯盒， 有錢拿有飯盒拿的嘛，飯吃的嘛，但你看民間社會那種活力是很強的，所以我覺得第一就不需要太擔心，我也不覺得應該因為這樣來決定怎麼做，我覺得一樣而已，我們不要一挑清自己的袋，我哋要俾自己有彎有，就算我哋明知輸緊，我哋都應該有喺呢件事上面啦。我講下，都要令到嗰個 impact 可以延續。咁，嗯，我所以頭先講咗啦，我覺得就如果聽日開完會即刻一次過就話，我一定唔加入噶啦，嗯。你又俾機會建制派同埋即係權力當局咧，就轉手為攻，跟住賴曬落你度嘅啫。咁我覺得冇必要咁做。呢個第一，第二咧就我覺得。其實每一次他做啲更極端的事咧，佢付出的代價更大嘅。 嗯， 即係或者你用歷史向講復辟咁樣啊，用翻今日主題。 復辟啊！ 復辟從來冇好結果的， 係 將分復辟咪失敗咯。 係， 終於咪即係離開北京咯，要係嘛？ 嗯， 袁世凱復辟咪鑑生激死咯，做咗沙皇三十八皇帝啫嘛，佢咪激死咯。不可以否認喎，袁世凱一個很有能力的人，呢個真嘅，但係因為嗰件事啦，令到他中了呢個命運的魔咒啊，就真的在他七命嗰嗰個死嗰年就佢死了咁樣。 嗯， 咁真係好巧呢個世界啊！ 其實袁世凱就很勁，可以話咧，佢有現代的我哋叫做咧公關技巧做得好好嘅，係 佢係一個很有能力的人，呢個真嘅， 嗯， 亦都有佢一定有佢一套嘅理念，呢個真嘅，即係呢個題外話啦嚇。咁我覺得而家嘅情況都係一樣啫，復辟一定唔會有好結果嘅，而復辟之後咧，佢要付出更大代價，特別喺今日嘅社會， 嗯， 因為睇到佢而家佢可以運用一啲不受制約嘅權力去拖延立法會選舉， 嗯。 但你看看我們做的民調就知道 了，嗯， 他完全沒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影響的，除了過下權力癮之外， 甚至令到他將來要修補和民間關係其實個困難更大。其實這個也不是只是近期過去一年多或者甚至再推前一些雨傘運動當年的政改方案已經令到建制派令到這個北京所謂權力機構是和這個香港人以至香港人延伸的一些海外關注香港的一些人的團體啊、組織的國家那個裂痕呢不斷加深令到今日處理香港問題呢就更加困難所以其實我又覺得這個也是博弈啦如果你下下都想著我要揼到你不出聲為止我才叫贏曬的我才甘心的咁你咪做囉你做嘅時候你咪付出更大代價佢唔會成功嘅。 嗯。 所以我覺得個問題就是大家都係頭先嗰句無論點復辟都好佢可以一時之間靠力令到我哋覺得唔開心。嗯、但係我自己就好有信心即係你睇返過去嗰二十幾年每一次當北京要加強對香港打壓就會喺香港民意研究所嗰啲民意研究嗰啲民望調查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啊，呢啲喺問題就反映曬結果出嚟噶啦。我哋最新一輪做呢個香港人嗰個 啊，揾你上嚟啱啦啊！ 身份認同調查兩一個零月前發表啦。我哋過去以為嗰啲後生仔反叛啦嚇，唔認自己中國人。咁呢個真嘅喎，喺2003年之後咧，香港年輕一代首先認同自己中國人的比例不斷下跌嘅。跌到最新的調查咧，得翻4%，得4%，18至29歲嘅話，我首先認為自己係中國人，4%，咁你又講，你搞埋啲洗腦教育，過去抌咗啲錢落去搞啲海外國內交流團，變相嘅所謂滲透式國民教育做咗好多啦，有冇用啊？ 啊，仲日日升旗， 全部咪倒曬落海咯，你啊，而家呢啲。出嚟反對政府最激烈的就是那些唱住國歌升住旗長大的代啊嘛，唔係我哋呢代啊嘛。 佢哋從來冇見過港英政府啊，啊，即係你唔可以話港英奴化教育啊， 唔關人事，係自己造成的。 嗯， 最令人意外的咧就是我哋最近呢輪嘅調查咧，18至29歲嗰班得翻4%，首先認自己中國人。 係， 再上一個年齡層。30至49歲，呢班係社會嘅中流砥柱啦。你知唔知呢個年齡層有幾多%首先認為自己係中國人啊？ 幾多 啊？呢個係30年來最低嘅數字， 係 5%。 哇！ 咁你其實你呃自己冇用㗎，你講到自己一國兩制獲得空前成功，全香港嘅同胞都支持。國際社會高度讚揚，你咪講咯，你咪講咯， 啊唔係啊， 經不起數字考慮，經不起事實驗證噶嘛。 啊教授，我不得不講啊，我見過一個加拿大嘅香港人啊，翻嚟啊，第一個見到我就講啊，呢個係非常之有成就嘅香港人嚟嘅。OK， 佢即係喺某應用科學界，我唔想 narrow down 啦應用科學界唔係科學界啊。Pure Science 好多都好黃絲嘅，佢見到我，佢話：Toby， 哇！你哋回歸咗之後，你哋嘅自由咪係比以前多咗咯。 咁我而家講到話1997年以前冇選舉㗎啦，咁講㗎啦。老實講，我 心唔係啊嘛，大佬啊！哇！你身為一個 well educated 成功事業成功嘅人士啊！你一定姓文啦，冇成唔係淨係靠你星島啊，或者依個中央台啊嗰啲咁嘅嘢啦。你我講啦，我直情惡咗言啊！ 即 係呢個人係有加拿大户籍㗎，啊！ 即係你連客觀事實都唔相信嘅咁。 發發唔係淨係户籍， 我覺得好講㗎。即係等於而家外交部發言人成日講，97年前冇民主選舉，老實講邊個話冇啊？97年前啊，區議會已經100%直選啦，係董建華上特首就係利用個林立會。委加翻呢個委任議席落去區議會啫嘛，1998年加之後呢、這個咁嘅歷史倒退、歷史倒車，即係話我哋回歸前最後一屆區議會選舉咧，100%都係直選，都係選舉產生嘅。九八年加翻啦，加翻之後咧，到到上一屆區議會選舉先至冇曬啫嘛。咁你一開呢個歷史倒車咧，就開足20年，係嘛？ 咁我覺得同樣道理嘅啫。你而家開到幾度車啦，你唔會好快可以修復到個破壞噶。 嗯。 而呢個破壞咧，就會令到頭先我所講，即係你更加多人睇清你個面目。所以我覺得代價係短期嘅，但係我覺得即係長遠嚟講，如果 你相信過去嗰個 pattern， 你睇到呢個 pattern 嘅話咧，你會知道。他越是要加強暴力來去處理這些事務的話，他付出的代價只會越來越大，而收到的效果會越來越低，到頭來幾時會幾時會支爆呢，我不知道，但總會有這一天的，我相信。支爆意思不是那種支爆，就是說在香港你用這種方式來處理香港回歸問題，最後結果你最後自己爆煲。 你去到實在太盡，國安法呢其中就包括立法會裏面不可以有過激行為影響到這個運作嘛，即是入了立法會這樣、啊、即是以前的所謂肢體衝突其實都得不到什麼，次次只因我要解釋給你聽那些、解釋給你聽、啊、即為什麼要這麼他們全部那些很斯文的人士、啊嗯、即是立法會議員那些文化民那班，但為什麼要衝啊，因為你是不用這樣的方法，你根本是永遠都輸，因為他們永遠是少數嘛。 所以你現在做法很荒謬， 即是用一下腦啦， 很荒謬的。台灣在1987年宣布解除黨報禁，88年解除戒嚴針戒嚴令，咁跟住就開始有民選的 立委。早年他們真的打架的， 是 即是朱高正那種打架的、 嗯、 咁但是到了今天你看台灣嗰個民主嗰個成熟程度，當然都不會話完全冇問題，但是個成熟程度咧係高到可以兩輪嘅政黨更替，而且咧係基本上和平更迭權力，呢個係歷史上中國人社會未試過咁樣嘅。咁我覺得你咪要信呢啲客觀事實咯，係嘛？好啦，你而家香港翻轉頭，我哋九七年之前 100% 直選區議會。基本法講到明，立法會咧長遠係走向普選。好啦，2007年應該可以選特首，你全部三部曲入面五部曲，跟住人大釋法，全部推翻曬呢啲做法。咁你做下最後結果係點啊？咪令到香港更加難管治咯，令到十零歲嗰啲出嚟反你咯，令到我哋曾經喺80年代對個一國兩制有個幻想嘅，都話我而家俾共產黨呃咗咁咯，係嘛？ 你啲靚鬧你啊，出賣香港啊，民主回歸。 我出賣香港啊！我俾學生話你有份出賣我哋未來啊咁講啊，因為我哋曾經係支持過一國，支持過民主回歸。 嗯。 所以我覺得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去到一個階段，後生嘅唔信你，年紀大啲嘅49歲之前嗰啲都唔信你，得5% 啊嘛，連我哋呢啲即係。在80年代過渡過嚟，我今60歲啦、 嗯。 我都話，我都俾中共呃咗好耐，係嘛？咁你真係完全係失去曬你嘅支持基礎嘅喎。咁我覺得一個政府一個權勢， 嗯、 你剩翻嘅就係靠惡靠暴力嘅話咧，永遠唔會耐噶。即係呢個我呢個數珠歷史，大家唔需要擔心。 我希望佢哋睇下歷史咯。即係好簡單，你講開台灣嗰度，即係以前啊，即係蔣介石去到台灣，咪實行即係反共愛國教育啦，要反攻大廈戒嚴咯，動員堪亂時期咯，咁樣搞落去咯。點知全部學校都係咁樣，啲學生都係咁樣成長啦。即係好多電影都有講過啦，最近嗰套唔俾影嗰套叫咩回校還是咩啊？ 唔記得咗啦。 啊，嗰套啊，大家都知道我講邊套電影啊？咁、嗯、啊。喂，係就係、是、咁白色恐怖啦！啊，點知訓練出嚟搞兩搞，又搞個民進黨出嚟，一開黨咁噶，個民進黨仲奪取兩次奪取咗政權，嗯、即係和平地交接權力，實現咗憲法所容許嘅權利。 即係而家台灣嘅情況咧，即係邊個政黨都已經要跟呢個咁嘅遊戲規則嚟玩噶啦，已經。咁、 嗯、 所以我覺得即係佢哋個民主制度咧。如果冇一啲外力去影響佢嘅話咧，佢已經走向一個較為成熟嘅階段㗎啦。 生咗根。 咁所以佢哋其實係令人好欣慰㗎。我成日都講， 老實講，中共大外孫去到，咪有讓跟翻台灣嘅規則玩啫。 佢都係想 玩得矛招啫，即係佢整埋曬啲乜假新聞，喺好似美國咁樣。 佢就買起啲傳媒咯，做好多做揾好多外圍組織，甚至黑社會，譬如白狼嗰啲去搞佢咯。但係而家。 他們的號召力越來越低了，你想想連國民黨都不行了，有些舊的做法、啊、所以我只是覺得說即是台灣、啊、即是等於你在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一個城市的倒下造就了一段姻緣，香港呢真的很不幸，一個東方之珠這個城市的趨於淪落呢其實也都造就了台灣。想想台灣在1987年才解除這個暴禁，1988年才解除這個動員針願令，是但是1985年香港已經有間接選舉的立法會議員了、 嗯、 1989年已經有直選的立法會議員了， 是 吧，但是即是說我們有直選的時候他們還在戒嚴，但現在人家已經直選總統直選立委兩次的政黨輪替，完全和平交接權力，過往出現的激情啊、打交嗰啲已經差不多在最近呢次選舉冇曬啦，已經。咁、嗯、我覺得亦都係一種，即係一個我頭先講啦，香港嘅俾中共玩到越嚟越淪落啦，實際上就成就咗台灣嘅民主咯。 啊，令佢更加鞏固，啊、因為佢哋會 更加珍惜咯， 更啊同埋揾到個自己自主性， 更加受到國際社會認許啊，最緊要 係啊啊呢、這個咧就係、是。我不知道他事前有沒有想到的，人家說馬克思主義者是他行的，中共行的那套是、科學社會主義， 歷史命定論嘛，所謂、啊、歷史必然是這樣的，他覺得是 吧、啊、那你用科學態度去看嘛，你看看人類歷史裡面那個 pattern， 這個就是科學態度，科學態度不是只是好用在 lab science， OK， 唔係用在理工科， OK。嗱，我係講明 technology， 我唔係講 science。science 好多都係黃絲嚟嘅，包括好多 physics 佬都係黃絲嚟嘅。依個係清楚嘅，聽緊我個節目嘅人，佢哋係知道嘅。我係講緊乜嘢嘅？咁 anyway， 點解佢會再行錯咯？還是根本就唔係理性？嗱，阿教授。今晚咧，阿湛咧本來咧係 plan 咗講兩個話題。第一個話題咧就係、是、呢個庚子復辟，臨立會借屍還物。 復辟可以講嘅，我覺得佢嘅所有復辟都係最後都係以悲劇收場嘅，一定係。 嚇！咁第二個咧，我就想咧，即係亦即係而家咧，就話要攞你啲 DNA 啊，即係同你測試喎，即係核酸測試喎。咁咧，政府咧，依個特區政府咧，喺冇經呢個招標情況之下，就揾咗三間公司， 又係一場鬧劇啦。 一場鬧劇，一間公司咧，其實 人車㗎， 個根本咧就係冇呢個做呢個經驗嘅，做測試經驗嘅，而家都揾。OK， 第二間咧。他的母公司咧就涉嫌咧就喺新疆咧收集 入咗黑名單㗎啦，已經 係啦，收集啲維吾爾人嘅DNA， OK， 咁啊即係俾美國係入咗黑名單㗎啦，制裁嘅公司之一啦。咁第咁佢子公司咧，香港成日子公司咧，咁啊其中一個即係老細咧就涉嫌咧呢個 DR 案嘅嗰間公司嚟嘅。咁儘管呢位仁兄咧佢唔係被告嚟嘅，咁但係咧有咁嘅 background。點解政府都係俾佢做呢？即係呢個就最客氣講叫做耐人尋味，唔客氣講。 簡單啲講，呢個係一種腐敗嚟噶， 一塌糊塗，浪費納税人嘅公帑。 係啦 ，OK， 咁即係本來想講呢、這個，不過真係冇時間嘢啫。 好， 咁咧喺節目結束之前，我再呼籲 CLS Patreon 打出 Patreon 個 number， 唔該，打出 Patreon。好，仲有大家睇清楚啊！比賽仲有轉數快幾多？6809941嗱，即係捐錢俾城大，打一個大啲嘅 mon 或者幾個 mon， 等下站個樣唔使咁辛苦啦，要咁樣去睇6809941，你睇到啦。我唔係做戲噶，6809941啊 ，OK， 好。CLS， 就聽日你去超級市場買餸、街市買餸時候，記得醒起湛個陽，湛個陽都要錢買餸嘅 ，OK？ 你哋要捐 ，OK？ 仲有我阿教授，原諒我，我唔知道你係咪教徒啊？ 我唔係， 你唔係教，即係要講樣嘢。 不過我覺得教徒都有好有壞，有好多好人嘅。 啊 ，OK， 好在即係我冇鬧過耶穌啊，冇一世都冇鬧過耶穌，即係部分啦、啊，即係。應該怎麼 說，那些法利賽人就不用理了，我覺得 趨勢附嚴、唯利是圖、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教徒， 你哋既然喺夜難人靜嘅時候，你要諗下自己嘅靈魂係點嘅咧？啊，即係喺夜難人靜嘅時候，你又記唔記得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呢啲嘅主禱文，你哋仲有冇印象啊？ 即係呢個都唔使講到有冇主，就算冇宗教信仰，中國人以前有個講法，君子必慎其獨也啊嘛，即係話你作為一個好人，一個正直嘅人，一個有原則嘅人，你一個人嗰陣時候對住塊鏡，苦心自問，你又會知道自己有時做咗幾多幾罪惡嘅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人都能夠慎獨嘅話咧，就已經好夠。 我希望佢哋有啲共鳴啦，即係。Anyway, CLS, CLS,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教授。多謝教授，多謝支持，多支持。而家其實咧就好大風險嘅嘢嚟嘅，而今日有95個中招，上禮拜連續嘅幾好多日都有超過100個中招。咁我哋咧繼續主持節目，因為咧我哋冇遺棄你哋啊觀眾。Connie 媽，我冇遺棄你，我聽到你嘅你㗎，你已經有睇我嘅節目啦。我今晚咧就好多謝你有睇，多謝你原諒我。OK， 我遲到都係即係逼不得已嘅啫嚇，冇辦法啦。咁即係我如果再睇下你啊，睇下你個有冇嘢我未答嘅，趁呢個機會答咗佢啦。OK， 咁啊 ，Connie 媽，你多謝睇我的節目啊！努力支持我哋城寨捐錢好，或者係同我哋 share 嘅節目都好，話俾你嘅朋友聽，城寨係講出咗你哋嘅心聲，城寨係你哋嘅一份子，城寨係同你哋一齊為我哋嘅民主去爭取。我哋嘅民主係一個要求嘅雙普選，係一個卑微嘅要求，其實完全冇過分，完全冇額外。OK， 我哋都係。根據基本法所定下嚟有雙普選，係答應咗俾我哋嘅， 係 promise 咗俾我哋，我哋冇任何額外嘅要求。但我哋明白香港有不同嘅聲音 ，OK。但係此刻只有我哋團結，此刻只有我哋嘅智慧。此刻如果你係基督徒，你係天主教徒，你哋祈禱，希望你哋嘅神俾你嘅智慧去。支持我哋 ，OK。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night. Bye bye.